牵挂，所以才拼命开朗。我知道你多么体谅，所以怕你逞强，发光的简讯像一颗星星掉进了我漆黑的眼睛，点亮熄灭的勇气，呐喊着决定，用一生来证明。发光的简讯像抛下圣地，让我拔出低潮的心绪。只要有你的肯定，我就能飞行，用成功来证明我爱你。 风从南到北，整个冬季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电视剧《春风十里不如你》片头曲《如果我爱你》，由周冬雨、张以山演唱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如果我爱你》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 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，

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常石磊《回首才知道》。 风沙带走他的世界，你梦淡自由，当青春长出顽强翅膀，挥霍在天上，谁在乎受伤？金色的时光，无常从来义无反顾偏爱那小鸟，所有浪潮化作黑雨笼罩在天上，当青春长出顽强翅膀，挥霍在高之空，也销毁也高昂，拼尽全力飞出了云霄，感受到太阳筋疲力尽又坠入海角，才知 飘荡，永不停歇的飘荡，只有海，只有风，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

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。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友情的缘分两端。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 星期三一般你会做出怎样的决定，或者有着怎样的思考呢？李卓雄曾经说过，星期三适合遗忘部分的悲伤，星期三适合爱上一个人，星期三适合做决定。但是如果星期三喜欢上了礼拜三，会有怎样的故事呢？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魏如萱和马迪《星期三》

新生代人气歌手王博文发表最新歌曲《一刻一刻》，这首歌是王博文2017年全新个人专辑的预热曲，是一首抒情摇滚风的作品。王博文用他清澈而有爆发力的嗓音，传达一个人爱到深处的孤独心境。如果说分开是冷漠的无色，想念是炙热的红色，那王博文在歌里缓缓唱出的故事，就是很多人在爱情里兜兜转转的时刻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一刻一刻》。 想念若是猜测，是对的，是错的，证明我的伤口在假装或愈合，没有承诺何必温柔，可没有温柔哪来的相爱过。想念总是快乐不快乐的回头，是不定是变的，是凉的，是炽热，看似不同终于独特，情愿就被你想一刻，就被醒拉扯，时而奢求，时而念旧，找了好久要个借口，寂寞的人算我一个。想念若是猜测，是对的，是错的，证明我的伤口在假装或愈合，没有承诺 电影《父子雄兵》已经上映一段时间，这是一部喜剧搞笑电影，讲述一对普通的中国父子之间的故事。而电影的主题曲就来自于常石磊作曲并演唱的《老爸》。听着这首歌，你是否会想到自己多久没见到老爸了？ 多久没有和老爸谈心聊天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给老爸打个电话，或者说发个微信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老爸》。 老爸，记得当时我离开家，你目送，没说什么话。老爸，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，紧紧的抱一下。我在牵挂，你也在牵挂，是你引我走天涯，你慢慢老，我渐渐长大，是你让我别想家，你在牵挂，我也在牵挂，是你叫我志在四方，什么都别怕，我不在家，你好好保重吧。你的希望，我用爱回答。 深夜里闪烁心跳一样绚烂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李健，等我遇见你。 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，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，因为我还未习惯一天天平凡。在哪里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，我知道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。 想念存进铺满我，望着满天星在闪，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，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，看我的